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今日我话官到无求，胆自大， 有几大胆啊？够唔够胆陪市民一齐饮完水啊？ 可能佢真系够胆饮噶，听有个议员讲咧，饮完水会延年益寿、哦， 受佢个头啊！你幼稚你啊！俾啲有毒嘅水，我仲要收我水费。喂，嗱嗱，临上网用 PayPal 再交多几份 My Radio 月费啊！有钱真系支持一啲冇毒嘅声音好过。官到无求胆自大，我话月到尾升钱照交啊！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月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啊，咁样唔好喐啦， 你喐盏灯啫，喐盏灯。 唔系啊，越喐就越暗啦。阿康本身就已经好卵黑噶啦，咁样咁 啊，嗰个系命运嘅问题。 咁就再褪过少少，再褪过少少。咁就唔紧要啦，阿康啫，咁样咁系呢个 一着翻个头，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咁样咁就不如都系开埋呢盏灯啦，好嘛？ 佢会掂 小心啊！ 唔好掂到部 cam 喎，开咗俾我嘛？ 冇， 仲系 小心啲先啦，唉。屌你老尾！咁点解咁迟先有开始咧？咁样虽然平时有时都系咁迟开始噶啦，咁样咁，但系今日特别迟开始嘅原因咧，就系唔系今日唔系特别迟开始，今次系好早准备好，但系都开始唔到嘅原因咧，就是、因为我哋嗰、那个我哋最近嗰、那个嗰个视像嘅系统有啲问题嘅，嗰、所谓视像系统有啲问题嘅，即系讲就讲到好嘢，好捻复杂，好捻高科技咁样。其实所谓视像 系统，数码视像系统 系啦，我哋嗰个数码视像系统出咗问题。其实嗰个数码视像系统出咗问题咧，就系、 是、遭受攻击， 系啦，就唔系遭受咩攻击嘅，嗰、那个就唔系一个软体系统出现咗系统性嘅问题，而系一个 间接影响到个硬体嘅数码系统嘅， 而系嗰个数码硬体系统咧就出现咗一个一个。 构性上面嘅一个问题， 一个生物学嘅问题，都可唔可以叫生物学嘅问题？ 物理学嘅问题 系物理学嘅问题，就一个喺 地球吸力有关， 一个数码硬体出现咗一个物理性耗损， 系物理性耗 损，咩叫做 咩叫啲咩嚟？ 我知 乜嘢叫做数码硬体出现物理性耗损咧？就系、是、其实我哋部 cam 太捻旧啦，我哋部 cam 系即系咧，如果你有拍摄嘅兴趣嘅话咧，你见到呢部 cam 你都会吃惊，哎屌你老尾！ 古董嚟嘅， 点解台庆唔攞出嚟拍卖啊？NT 嚟喎，屌你老尾， 送出去俾人嘘喎呢啲。 MT 嚟啊，屌个烂声 ，MT 啊， 配唔系翻个火？ 你认真睇下佢嘅样啊，你唔止觉得系 MT， 你觉得系 handmade 添啊？ 咦，喺周口店揾到嘅呢部嘢？ 屌你老尾，咁系唔系？其实就唔，其实就唔中意晨早流流肾穷嘅，但系即系我真系今朝去到呢个时刻回心 有落啊嘛，如果。 唔係因為我哋有兩個 studio 喎，屌你老尾！咁跟住原本呢部 cam 唔撚得，跟住然之後上到去啊呢部 cam 唔得，唉都話呢部 cam 舊要換啦，上到去有咩分別咧？望住上面嗰部 cam， 屌你老尾！跟住然之後結果上面嗰部又唔得，跟住又行翻落嚟，屌你老尾！ 今朝探咗成朝喺發脾氣， 佢平時都佢本身就有脾氣嘅，喺度諗緊，再遇上呢個狀況之後就將佢本性更加露。唔係有時真係唔撚明點解我哋嘅收聽率咁撚高咁撚窮咧？有時真係唔撚明，真係。即系虽然就唔捻中意肾穷嘅，咁但系问题就系我又真系唔明点解我哋咁捻穷，冇捻理由。 但又咁山寨都做得咁好， 唔系好唔好又唔使讲啦，呢个从来冇。 冇懷疑過啦，從來冇懷疑過。啊，想買部 cam 好啲啊！屌你，我一見撚到你就嬲你部 cam。你唔好鬧佢，你唔好鬧佢，黑曬面啊！睇個 cam， 你條撚樣。咦，我唔攞你出嚟拍卖呢你嘅嘢。 你得目无表情 啊，你老尾啊，福利嘅街。好，咁啊， 到 啊，我哋发泄完啦，言归正传啦，嗰啲咁样。因为咁就今朝呢就係、是、早晨好似冇讲。 早咗早咗 讲咗咁样。咁就係今日有阿康啦，有日朗啦，陈四啦，同埋我王阳达啦，嗰啲咁样。真係冇理由咁撚穷。冇够理由喎，屌你老尾，即係嗰啲唔係技术嘅，即係唔係一个好撚複雜嘅技术问题㗎嘛，屌你老尾，即係係啊冚家产呀，真係嬲嬲俾 买个布呀， 唔係呀，嬲嬲俾嬲嬲俾，不如攞撚返嗰啲，我諗嬲嬲下，真係屌你，我唔知屌，即係以前即係佢其实成日有啲问题嗰啲 digital 嗰啲 camera 插落电脑嗰啲色路过嚟过去嗰啲，屌你老尾嬲嬲地，好似攞翻部 high 八嗰啲 camera 插翻三色线落去啊，可能 可能得啊， 屌你老尾搵翻部 A， 还掂都系 MT， 点解唔谂攞翻部 N 啊？ 我企有部，我企有部， 系咪？屌你老尾嗰条线可能稳定啲。 阿女大叫咩话？细细饼我 high 八 就 high 八咯，屌你攞翻部 high 八机，还掂又唔系靠嗰个录嘅？ 你问下张坚庭有冇部 sharp 嘅 field cam 喺度？ 屌你老尾啊！ 佢就可以三六十度转咁样，改车。点啫？ 嬲啊！好，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好，咁啊，讲翻讲咩啊？佢话唔系讲捻，原本有单嘢又唔系好想讲嘅。咁啊，但系今朝见到东方有个报道，真系都话要讲嘅咁捻样。咁就系、是、话说之前咧就有个系咪有个。有个有钱仔咧，咁就揸住架车咧就闯关咁样。其实点捻样闯关？ 嗱，咁佢咧就喺上个礼拜六嘅下昼五点几嘅时候咧，就系、是、 大陆有钱仔， 大陆有钱仔。咁佢咧，佢首先咧就是、 再讲一次，我中意富二代呢个 term 叫翻富二代。我觉得富二代呢个 term 系好过二世祖嘅，但系点解大家唔认同？ 富二代系大陆嚟 嘅 呢个， 匪喻嚟讲算精警嘅富二代，我觉得，因为富不过三代啊嘛， 佢系富三代。 不如叫做富美代啦， 富末代， 唔系富末代， 唔系喎。嗱，你要了解富不过三代呢一句说话，富不过三代唔代表 第三代， 唔系啊，唔代表第二代系好噶，唔代表富二代系好噶，富二代都可能会衰收尾噶，佢所以先有嗰个末世嘅意味喺度啊嘛， 末世啊， 对于佢嘅家族嚟讲有一个末世嘅意味喺度啊嘛，即系你下一代就死梗啦，唔代表你唔死， 玩尽佢啦， 系啊，系咪先二世。二世祖冇话定死嘅喎，二世系咪先？二世祖可能可以三祖四祖喎，系咪先？佛学都有五祖啦，系咪先？系咪先？咪讲翻呢个咁样嘅大陆有钱仔，佢发生咩事啊？ 咁佢喺上个礼拜六嘅下昼五点几嘅时候咧，就揸住一架冇车牌嘅福特嘅野马咧，咁首先咧佢就系冲过咗呢个黄冈嘅口岸之后咧，咁然之后咧佢就跟随住咧就一架嘅货车，就系行咧呢一个嘅货柜车专用嘅一个过关通道啊，咁然之后咧，咁佢系喺嗰一架， 佢系大陆过嚟啊嘛， 大陆过嚟嘅。咁然之后咧，佢咧就系、是、即系。跟住嗰一架貨車，跟住就係過呢個關口啦。咁、當嗰架貨車係過咗關口之後咧，咁呢架嘅野馬，呢一架野馬嘅車咧，就突然間就抽頭就走出去咁樣。咁由於貨櫃車通道嗰一個嘅收費嗰一個關口嗰個位置咧，由於嗰一個嘅職員坐嗰個位係比較高啊，咁所以咧佢係唔能夠睇到嗰一個嘅所謂私家車嘅出現啊。咁、所以咧嗰一個嘅關口嘅職員咧，佢係等架私家車係。抽头之后冲关之后咧，佢先至系发现到嗰一架嘅私家车咧系闯咗关嘅。咁、然之后咧就呢一个嘅，由于呢架嘅私家车咧系高速抽头去走咗去啦，咁所以咧就冇办法截查呢一个嘅所谓嘅冲关嘅呢一个人啦。 竟然截佢唔到， 截佢唔到， 系野马啊！ 系啦，咁然之后关员咧就 系咩？佢嗰架系野马嚟嘅咩？ 野马嚟噶，野马 系啊系啊。 哦，咁样。 咁然之后咧，关员咧就最后就转交咗警方去追查啦。咁但系咧，警方咧要去到咧前日嘅凌晨三点钟咧，先至喺中区咧。见到有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咧，先至咧系将佢截查，先至证实到咧佢系一个冲关嘅一个人士嚟嘅。咁而即系话其咁而咧呢一个人咧系基本上咧系落咗嚟香港四日咧，先至咧系被一个嘅警方系唔觉意。 唔覺意截查嘅情況之下咧，先至揾到佢咧係衝關嘅一個情況嘅。 所以你話香港嗰個邊境真係冇掩雞籠，即係唔係講笑嘅，即係嗰個唔關審批權嘅問題事係咪先？屌你老味，揸下車快少少係咪啊？跟住 就收唔到啦！ 屌你老味，只要攝喺個貨車入邊係嘛，鬼鬼鼠鼠嗰啲咁樣，跟住一抽頭你就截佢唔到啦，撲你個街啊！你老味啊！跟住仲唔係仲要唔係追查到喎、又唔係有啲咩高科技嘅嘢啊？又唔係咩 唔係開天眼睇嘅？ 唔係乜撚嘢晶片？追踪啊，又唔撚係咩影到嘅車牌啊，跟住咩全球追踪系统啊，完全唔撚關呢啲咁嘅嘢。 架車又唔係007喎， 又係物理上嘅啫喎， 就 係又係物理上撞到嘅啫喎， 光學 係 睇到 光學啊！屌你老尾，唔係屌你老尾，即係咁撚樣嘅啫喎，咁樣咁啊，即係頭先阿日朗講話咩啊？即係佢已經闖咗關， 闖關四日， 只要佢個人大方少少啊，冇咁形跡可疑啊，就冇事啊。 唔係佢因為咁，佢嗰啲冇車牌噶嘛，四日裏邊警察。都见唔到， 有冇车牌之后揸四日都冇人发现啊！ 四日都冇发现，佢支咪有冇开噶？有冇？ 有人买细声， 有冇？ 怼近啲 啊 ！OK， 系 石咪 啦， 已经 计住啦，继续啦，咁样咁跟住咧，咁啊，跟住然之后就拉咗啦， 拉咗佢 吓，跟住咧， 而家咧就涉嫌咧，即系拉咗呢位姓郑嘅大陆嘅富末代啦，咁样24岁，咁啊涉嫌就非法入境啦，咁啊梗系啦，危险驾驶，驾驶时候咧冇第三者保险，驾驶时咧冇呢个有效嘅驾驶执照，即系无牌驾驶，同埋咧驾驶一辆咧未获发牌照嘅车辆，仲有咧就系、是、不付款而离去，同埋不遵从海关人员嘅指示嘅罪名咁样啦。 咁跟住即系其实系拉咗噶啦。咁点解我想讲呢单嘢咧？个即系唔系去检讨嗰啲海关乜乜柒柒嗰啲咁嘅问题啦，嗰啲咁样，我觉得检讨你都多鸠余啦。香港政府嘅所有嘅嘢系所有嘅嘢，咁系点解今日？朝頭早特別忽然間想講咧，個原因係就係佢就俾人拉咗啦，跟住唔知做乜撚嘢，無端端要送院啦咁樣。咁 送去北區醫院， 照佢冇嘢嘅，無端送乜撚嘢院咧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送院之後咧，就係唔係仲有一樣嘢好笑？佢話點解會闖關？因為佢架車俾人裝咗遙控裝置，即係佢話唔撚關佢事啊嘛， 干預行車啊話。 係啊，即係自己行，即係佢當其時好慌張啊！ 好似喐 咁 樣，好慌張， 救我！跟住海關又睇唔到 喺架車裏邊四日。 系啊，跟住佢就出到嚟，好形迹可疑咁样，跟住先至向人求助到咁样。咁呢啲系即系点捻样讲咧？即系佢真系觉得佢系唔系你？不如你讲翻你老豆系边个咪算捻数咯？即系你直接啲，你 嗰个话俾人装咗嘢啊？ 系咯，你要讲呢啲咁咩？当人傻噶嘛？ 因为点解会送我入院咧？而家唔排除可能就话即系怀疑个被捕者咧精神出现问题咁样，咁讲得出呢句嘢，而你咁样怀疑佢带入院，可能都唔奇嘅。 系 好地地话自己是富二代咪好地地咯，咁样话自己有架车装遥控有乜谓咧？ 系咯，你话自己老豆系边个咪算捻数咯？你话自己系遥控装置俾人装， 我架车俾人 DDoS 啊， 俾人装咗遥控装置啊！屌你老尾皇家特工咩？系咪先？咁跟住然之后咧，咁跟住点解我今朝无端端想讲咧？就系、是、因为其实就系睇咗今朝东方嘅报道嘅。就係話送院嘅時候咧，就喺咧醫院嗰度咧，就大唱咧呢個咁樣嘅海闊天空咁樣啊，係咁我心就涼，咁我心就涼啦，係啊，證實咗啦，冇得喺冇喺完全唔關事嘅情況底下，又唔係演唱會嘅環境底下，無端端喺一個會唱咁樣嘅環境底下會唱《今天我》嘅，嗰個人就一定係精神有問題， 同埋做嘅事係會失敗， 係啊， 失敗之歌嚟嘅，知唔知？ 失敗咗，俾人捉到情況之下。先至唱《海闊天空》嘅啫， 唔係，同埋佢係好有即係社運嘅影子喎，即係好有社運影子，即係佢當然係失敗咗啦。但係其實佢嗰個失敗係攞嚟嘅喎，因為其實係捉佢唔到噶嘛。你只要形跡唔好咁撚可疑就冇事噶啦嘛。 即係戴翻口罩嘅話就唔係鬼。 即係嗰件事其實係有機會成功嘅，但係因為你自己戇鳩搞到佢失敗， 佢掛翻個車牌就冇事 啦。係啊，嗰件事本來係成功嘅。如果你唔係精神有問題又戇鳩嘅話，嗰件事本來係成功嘅，即係同我哋香港好多嘅 社運一樣。 係啦，如果你唔係戇鳩，自己精神又有啲問題嘅話，嗰件事原本係好地地就會成功噶啦，嗰啲咁樣。咁但係真係因為你戇鳩同埋你精神有問題，咁於是乎咧，再加上你會喺呢啲環境唱《海闊天空》咧，咁就窩啦，咁就窩河啦，咁樣。我哋所以咧，我哋一定要 save 低呢單新聞 ，cap 低佢，然之後以後再有啲咩社運場面咧， 就貼出嚟， 就貼出嚟。我覺得呢個真係最好嘅境界嗰啲咁樣。咁同埋咧就係、是、咧，其實我原本琴日都有啲想講，不過我覺得呢個話題實在太無聊，所以我就唔係好想講。 但是因为有东方这个这样的报道啦，咁顺便讲一讲笑话啲助教之余呢，其实我想讲咩呢，其实我想讲就係、是、真係好无聊，虽然神早流流听我讲呢啲嘢真係好无聊，真係好无聊。我有一瞬间个心喺度諗，如果你部车真係俾人装嘅遥控装置，你真係好难同人哋解释㗎。 我都会解黑諗呢样， 即係呢个世界有冇人諗过呢件事係真嘅呢，其实。 我又好無聊咁，所以我都有諗過。 係啦， 其實亦都唔係喂大陸喎、啊。第一件事就係、是 嗯， 第二就係佢哋個入侵人哋嘅機件啊、電腦啊都唔奇啊咁。 係，其實招裝個遙控裝置喺度係有可能， 同埋都唔排除佢。 即係唔知裝個遙控裝置喺度逼佢闖關做乜撚嘢？ 唔係， 但係個古仔好撚複雜噶嘛，你明唔明啊？ 唔係，佢話嚟到香港就諗住去呢個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尋求呢個宗教庇護啊！呢條友啊， 其實大家有冇諗過係真嘅？ 都好似几完整个故事好似系嘛？ 唔系，点解落咗车之后佢唔即刻去揾阿领事咧？仲要嚟玩几日咧？ 揾咗四日啊嘛， 唔系啊，通常啲戏就系咁样嘅，通常皇家特工嗰啲， 哦，如果 系冇唔系认真做嘢先噶嘛， 落到嚟跟住遇到某一啲事件， 系啦，佢 需要处理。 佢举例，即系譬如佢又遇咁，你好捻多人杀紧佢噶嘛，你又遇到好多暗杀啦，咁样你已 经 你已经逃亡咗三日噶啦嘛，咁样咁明明三日去到嗰个领事馆门口你要求助，跟住你收到电话，哎，屌阿莲俾人捉咗。嗱，跟住然之后，你明唔明啊？跟住然之后，嗱，差佬喺你面前，你够胆同警察讲话阿莲俾人捉咗，我就即刻杀佢咪咯。跟住佢就即刻哑口无言咯。 系，跟住行开咗 咁跟住然之后去到嘅时候，咁佢冇谂办法，唯有喺医院唱《金天鹅》啦。 系，我就搏入医。 咩？嗰啲桥段系咁样噶 喎。 系， 即系扮傻开始就。 系啊，我冇讲过古仔，我话我喺嗰啲示威现场咧，见过有个人走嚟同我讲，跟住写咗大堆嘢咧，写咗大堆几沓纸嗰啲咁样咧，讲个军事政变嘅计划啊嘛。 啊，系啊。 讲武装政变嘅计划啊嘛，跟住然之后问向我筹集300蚊嘅经费，希望支持呢个武装革命啊嘛。咁你第一瞬间你梗系觉得佢系傻啦，系咪先？但系我下一瞬间我就喺度谂，咦，万一？是真的， 咁300蚊支持咯，呢 个300蚊就抵喎。 系， 萬一系真嘅300蚊，如果我就 系买个希望， 系咪先？你就系呢个 moment 唔俾300蚊，可能你俾咗300，即系当然而家冇啦。结果即系我系俾咗300蚊佢。 O K， 系即系 要牛杂啊！300蚊攞咗， 准备紧噶啦，可能准备紧， 可能做咗咧。 咩啊？即系天津啊？ 失败咗！哇，300蚊买个窿啊！ 系喎， 系喎， 唔系，但系炸死个无辜平民喎，嗰啲咁样炸唔应该炸嗰个位喎。咁 唔好攞陈启泰张相出嚟。因为呢事情咧，我即系我喺嗰度做地区工作十几年嘅人嚟噶嘛，其实我哋都见唔少啦。即系话有人喺佢个脑里边发射啲电波啊，夜晚有一啲嘅特工叫佢唔俾佢瞓啊。跟住偷走佢腦裏面嘅機密啊，或者要佢做某一啲任務而佢做啊， 我都有見過，咁都有遇過， 實有嘅，實有嘅。跟住我咁好多，譬如我啲同事都會喺一啲記錄上面寫啊，佢可能有一啲嘅妄念啊，或者幻覺，我係從來都唔會咁寫嘅，我係寫翻個故仔落去嘅，係 嘛？ 係啊，跟住就話，咁佢都係傻喎，其實又真係好難講嘅，都唔知佢傻定你傻，你點知喺真實嘅世界裏邊係有一個以為喺度自己社工嘅人喺個社區周圍走喺度懶係好人幫人咧咁樣， 嚇， 係好科幻， 好詭異嗰件事，好似嗰個排後場嗰度咩出埃及記咁。 其實係啊，但係你話呢事會有冇可能發生？有幾期咧？你話喺個跑車裏面，一個大陸人裏面有個 DVD 喺度睇戲，跟住佢裝個小米盒子，跟住咪俾人 hack 咗咯。 系啊， 就咁简单啦，即系乐事啊嘛。 我哋先唔好讲科技嗰一 part 先，即系科技嗰一 part， 可能我哋用我哋日常嗰个科技嗰个常识去谂，我哋去分辨咗边啲嘢系正常，边啲嘢系唔正常啦。即系譬如我哋净系讲嗰个我哋净系讲嗰个，即系其实呢个话题真系越拆越远，其实真系唔系好有公共性。不过我真系想去思考下呢个问题，真系譬如你嗰个例子系贴切啲嘅，即系比起遥控装置咧，就系咧，其实系你喺区成日都会遇到呢啲咁样嘅求助嘅，系就系俾共产党压迫啊，俾共产党捉咗你去做人体实验啊，又或者系佢长期有人去监视住你啊，监控住你啊，我屋企附近系长期都有人去。 佢咩都冇做喎，即係佢講俾你聽，佢咩都冇做喎，佢長期有人監控住你，長期有人偷拍住你，睇住你一舉一動，嗰、心理壓力好巨大。 而佢又提到少少證據，譬如呢度有個 CCTV 啊，嗰度有個 cam 啊， 係咪鑿開埲牆有啲乜嘢嗰啲啊？有啲係 呢度聽到聲，跟住你又可能會話唔係啊，咁不嬲周圍都有 CCTV 啊，跟住咁係咯，周圍都有人監控你咯，咁樣佢唔係監控你，佢淨係監控我一個啫，咁樣咁你係答唔到噶啦，即刻。 唔係啊，我想講啊，譬如舉例就係話監控啦，有人長期雖然我可以自由出入，但係我長期有人監控住我，我屋企附近一路都有人報住我，佢哋替更啊各樣嘢，我甚至乎司儀樓上樓下都係特登搬嚟望住我嗰啲咁樣。 朝朝阿黃生早晨，你唔驚？ 唔係，我想講，其實我 exactly 就係咁樣噶。係。其實我講翻我嘅生活啦，我係咁樣嘅喎，其實即係雖然佢未至於日日喺度啦，咁但係其實佢係我樓下係的，而且佢係未至於長期日日有人喺度，但係佢係去到某一啲佢可能聽節目啊，或者係睇Facebook 啊，或者係臨近啲大時大節會有行動嗰啲，係有人喺度報住我出入嘅喎，係有人喺度報住我出入嘅喎，咁同埋我棟樓無端端呢一年系多咗大陸人喺我樓上樓下度住， 大鑊喎！呢單嘢真 係，雖然我唔覺得樓上樓下啲人係監控我嘅嗰啲咁樣，但係你話佢哋係有份收風，係定期有人問佢喂，你樓下呢排做緊乜嘢？ 有冇人監控佢嘅有問題啊？ 咁係喂，我想講係即係我夠膽咁講啦，即係你哋聽得我節目，你都相信我唔係傻噶啦。如果唔係你日日聽，你都唔好都喺邊啦，係咪先？咁我喂，即係我切身處地諗一諗就係話譬如聽完呢啲嘢，你第一個反應係覺得呢個人係傻噶，但我切身處地諗翻，其實我係咁噶喎。 係咯。 嗱，你再將嗰件事推 mile 啲啊，推 mile 啲啊。你譬如你講到咩共產黨監控啊，或者係特登去老作啲故事，然之後將你變成一個非禮嘅犯人啦，跟住然之後搞到你身敗名裂啦咁樣，係你有冤無路數嗰啲咁樣。咁你如果有個人咁樣向你求助咧，点会咁捻嘅？喂，喺街度帮人哋拍沙沙车门，跟住坐监半年喎。 唔系啊， 坐监半年定六个星期啊？坐监六个星期。 六个星期。 咁呢啲嘢系发生紧嘅。 系啊， 呢个事实系真系咁嘅。即系有时我觉得系虽然即系我唔能够喺呢一个环节上面去落一个判断俾大家听，就系点样看待呢啲事啊？ 即系譬如有人同你求助，佢话佢受共产党迫害，佢所以令到身败名裂啊，遇到某一啲嘅官非上身啊，跟住你可能同佢讲嘅就点会啫？你好人好者又冇人识你，你又唔系边个，点会无端端共产党迫害咧？咁系你唔知佢系边个啫嘛？ 系，即系佢系一个人物嚟嘅可能。 是啊是啊，咁你唔会识㗎嘛，即係譬如唔好讲名啦，即係你而家无端端有条友咗出嚟哭，你系边个啊，你点会俾人迫害，冇人知道你系边个喎，刘家雄咁样，点会㗎咁亦都唔奇喎，咁往后嘅日子不过可能就係因为咁你唔唱今天我啦，吓 咩啊， 你唔敢唱海阔天空啊，街 唔係咁不嬲都冇唱嘅，咁不嬲 唱就的埋， 咁不嬲都冇唱嘅。唔係啊，同埋你嗰個講法未必講得通噶嘛，即係你會覺得就係、是，你又唔係邊個，係監控邊個都唔監控你啦。 係咯係咯係咯， 唔係你唔知中聯辦啲數點撚樣開噶嘛？ 求其揾個 開波啊， 或者係 beta 實驗版啊，試下揾呢一個監控打得唔得？ 係啊，你點知個數點開啊？係咪先？係咪好撚離奇？我哋呢一次節目，但我其實我想講，唔係我成日都咁諗嘅，我經常都咁諗啊。我每一次遇到呢啲事咧，我都會個心翻去，其實我好老實講，現實中遇到呢啲咁樣嘅人去掠住你喺度傾，咁你多數都係推噶啦，多數都係話冇嘢得 應酬嘅啦， 應酬嘅啦。但係其實咧，我每一次咧翻到屋企夜晚諗， 你又同你老婆咁樣講， 我都會諗一諗啊，如果係真咁點咧？如果係真， 跟住你開始同阿秀慧講啊，我俾人監控啊咁，跟住阿秀慧就得瞓啦咁樣。 唔係啊，佢知道我哋自己俾人監控嘅，行出行會自己見到嘅。咁啊，嗰啲即係我哋嗰啲自己見到啦。嗰啲咁樣，但係即係有時係有時都不過咁又講翻轉頭，即係如果係真嘅，都唔知點樣幫佢，唔通叫佢嚟我度住咩咁樣？咁嚟到我度住都係俾人監控嘅， 係唔緊要啊，一齊驚啊， 都係節省人哋嘅資源， 唔係令到佢哋失業， 又好成功先咁樣。 哦，休息一陣。